最近这两天呢，发现路上的车子越来越多了，那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越来越多了，是不是？好了，我是腾冰，你是谁？几种方式和我进行互动哈。那我们今天做了精美的海报，待会儿呢就在朋友圈发布，也在我们的家族群当中来散播一下。同时呢，还要在我们的这个听听聊天室当中来撒一撒哈，撒撒那什么粮来着？嗯哼。因为明天呢就是七夕节了，七夕节呢又称七巧节，相传每年的七月初七，牛郎织女呢就会在天上的鹊桥相会了。七夕呢被赋予了牛郎织女的美丽的爱情传说，使它成为象征爱情的节日。哦，从而也被认为是中国最具浪漫色彩的传统节日。那在现在更是产生了中国情人节这样的文化含义。那明天怎么去过呢？怎么去跟他表白呢？送给他什么样的礼物呢？好了好了，今天我们先来听表白歌，然后你来想一想看吧。前两天呢就在听听聊天室当中来征集大家的表白歌，已经征集到很多很多了。那今天我们又选中了哪一些呢？另外今天你想通过这些歌曲来有哪些共鸣，同时呢想通过这些歌曲来想一想你和他的最浪漫的场景，你的表白词又是什么？好了，我们这个今天的这个缤纷多彩的哈，充满了这种温馨的这种颜色的这种刺激感的海报，待会儿就在我们的这种各个的群当中啊来散播一下。其中还有一个特别之处，看到左下方那个小窗口吗？就是今天我特别精挑细选了四张我珍藏的 CD， 要送给前两天给我们节目做贡献的朋友，其中有给我们助力点赞的，还有就是给我们提供表白歌单的，谢谢你们支持汽车音乐会。好了，明天这个日子就要大胆的表白，大胆的说出你的爱。 听话是一种美德， 睁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，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，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。汽车音乐会，无需彷徨，让我们一起 仔细听音乐，用力表达爱。 跟我一起走，过着安定 们在上帝和亲友面前见证，这对男女现在就要结为夫妻，不要忘了这一切是多么的神圣，你愿意生死苦乐永远和他在一起，爱惜他，尊重他，安慰他，保护着他，两人同心建立起美满的家庭，你愿意这样做吗？ Yes I do。 听我说，手牵手一路到尽头，把你一生交给我，昨天已是过去，明天更多回忆，今天你要嫁给我， 今天你要嫁给我， 今天你要嫁给我， 今天你要嫁给我， 今天你要嫁给我。 是相爱的人们的幸福的一个高点和高潮，也希望能够手牵手走上婚礼的殿堂，同时让所有的人都来见证这份最甜蜜的爱恋，同时也在那一刻相视，要携手到老，宣誓要携手到老。刚刚这首歌呢，大家恐怕很熟悉了，不用过多介绍了，来自陶喆和蔡依林的《今天你要嫁给我》，一首特别特别甜蜜的歌，甜蜜指数爆表哈！这首歌巧妙地运用四季更迭的意象，描绘出了男女从恋爱到结婚的过程，并将结婚的进行曲和象征美满家庭的儿童嬉笑声拼贴在歌曲当中了，哇，真的是很棒的一首作品。好了，今天有很多这样的情歌，因为明天就是七夕节了，要大胆的表白了。你的表白词想好了吗？在我们的家族群当中，或者听听聊天室当中来晒一晒吧。表白的方式都有哪些？你能想到了吗？还有七夕节都吃些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好了，温馨甜蜜的歌曲又来了，张杰、谢娜，那样纯洁的爱恋。 吻你的眉梢，悲欢刻我心上，晚霞的微光，湖畔鸳鸯心上，忽然想你，那样想你，纯洁爱情。 此生无你虚度在何方，嬉笑掩面一人诉衷肠，望窗外寒星冷月，却因你发光， 陪你永世不老，千年眷顾一笑， 是谢娜的娜，纯洁那个洁是张洁的洁哈，那样纯洁，名字起得很讨巧啊，这好像明天的七巧节。哎，对了，您知道吗？七夕节又叫七巧节，你知道七巧节都应当吃什么？其实各地风俗不同啊，民间流行着在七巧节这一天要吃巧食。首先呢，就是巧果，七夕的这种乞巧的应节食品，以巧果最有名。巧果又称是乞巧果子，款式有很多种啊。再有就是酥糖了，是不是象征这一天要甜甜蜜蜜了？在有些地方的糕点铺，这一天要制作一些织女形象的酥糖，俗称叫巧人或者巧酥，出售的时候呢又称为是送巧人了。那在民间流传这样的说法哈，吃了这种酥糖人会变得心灵手巧，我倒觉得吃了这种酥糖生活就变得甜甜蜜蜜了哈。这后面深层的含义大家自己去解读好了。另外呢还有就是巧巧板和瓜果了，待会儿再来告诉你。好了，继续来分享一首甜蜜指数相当之高的歌，相当好听的歌，还是男女对唱了，对唱的，来自汪苏泷和林心儿，《沾手味道》。 其实最毒着撒娇，那一天发现了你的好，爱上你的微笑， 想在今天与你紧靠，把烦恼都变成气泡，别人猜不到，让你知道，与你就是最好， 想与你分享拥抱，感觉你心跳， 你有专属的味道，心静静一躺，遇见你我才知道你对我多重要， 没有人能感觉到你最甜美的笑，我再不用把别人寻找， 因为我已经找到，我们的缘分刚好，不许别人打扰， 属于汪苏泷和林心儿在音乐当中的专属味道。在七夕节的前一天，我们特别为你准备了特别节目，让你的爱表达给那个最贴切的人，不要让遗憾留在生活当中啊！勇敢的去表白，你就成功了。前两天收集的表白歌留在我们的第二个小时来为大家集中播放，同时提供表白歌的听众朋友还有幸运者哈、被抽中的，还有就是我们的点赞啊，点赞排行榜的前几名一直在助力我们节目的，抽选出四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已经产生了哈、我们节目最后来公布他们的名字，同时呢来公布送给你们的这四张精选的 CD 到底是什么。精选是在我的众多 CD 当中来精选的哈，并不是说这是一张精选 CD， 而是在我的那么多成千上万的 CD 当中，我特别为你们挑选了四张很棒的哈。怎么忍不住老想透露一下呢？好的，透露一下下哈，我有汪峰《袁惟仁》的专辑哦，还有两个人，你们猜猜看了哈。好了，邮寄的方式会送到这位四位幸运者的手中，直接送货上门哈。啊，重点我觉得它的珍贵在于，是我珍藏多年的专辑，这些专辑现在你在唱片店根本买不到的，好了吧，是吧？所以要多听汽车音乐会，多多为我们节目助力，多多为我们节目做贡献，多多点赞下载听听 FM， 进入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。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，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，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。汽车音乐会，选择我，就对了。 继续来听爱的歌吧，哦，还是男女对唱的歌曲，爱情的滋味，洪俊阳，金沙。 忙忙等等开始想象你，而你的笑容偏偏让我分心，单单凭这样几封暧昧短信，如何能决定恋爱关系？ 忽远忽近，爱静静透底，有你的吻才能安心睡去。多少次望着你孤单的背影，也想从背后轻轻抱。 多少次望着你孤单的 滚烫的咖啡，香圈中带着暖暖的苦味。你知不知道我都无所谓，暗恋滋味轻轻回味，那爱情的滋味像浓烈的香水，飘摇中带着温柔的 是金沙明亮俏皮的声线，活泼讨巧，音乐当中依然充满了浓浓的爱意。好了，汽车音乐会接下来马上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前五名歌曲，稍后第二个小时就来听你的表白歌了。 切歌键选择你的最爱，暂停键拒绝心里的难，循环键让汽车音乐会标记你爱的路线。 时刻跟进最潮听歌模式，开启音乐赛道全新玩法。工作日九点到十一点 ，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，汽车音乐会换新再出发。汽车音乐排行榜，环绕车厢真实好声音，汽车时尚资讯，提前一秒了解行业风向。汽车音乐定制，为你的每一次出行定制专属节奏。全北京一起进化潮流，随身而动吧。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，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，汽车音乐排行榜 第五位 FIR 飞儿乐团《爱的力量》。 有爱的力量，身上会发光，就让我们一起拥有吧。 第四位梁静茹 C'est la vie。第三位蔡健雅离线地图。第二位信乐团海阔天空。第一位许巍曾经的你。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5 One, two, three, go 有爱的力量身上会发光，就让我们一起拥有幻想，一起飞翔，勇敢打开充满魔力的翅膀。有你的力量，眼泪都蒸发，就让我们一起放肆疯狂，世界善良，没人能抵抗，我爱你的力量、 什么让我觉得自己好多的每天都快乐，那是想的是下爱情的魔法，甜蜜又深刻， 勇敢打开充满魔力的翅膀，赐你的力量，眼泪都蒸发，就让我们一起放肆疯狂，世界善良，没人能抵抗，我爱你的力量。 Remaja, putri remaja, 又听到了飞儿乐团的这首早期作品，早期作品啊、原来那会儿的，刚刚我们听到这个版本的主唱还是飞哈、还是飞，爱的力量，飞儿乐团，让他获得了很多的目光。嗯，他那种娇小甜美的外形也让人惊艳不已。当时呢，可能就是因为他，所以才有这样的说法，就是小小的身体爆发巨大的能量。詹雯婷哈，那会儿的飞儿乐团的主唱还是詹雯婷，现在已经变成了Lydia， 对对对 ，Lydia， 那会儿是飞的主唱。好了，这首歌曲《爱的力量》上周第19名，本周晋升到第5位，进入到汽车音乐排行榜的前5了。好了，接下来继续攀升了第4名歌曲，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4 C'est la vie. Ne laisse pas le temps. 法语。这就是生活。上周第17名，本周晋升到第4位。可爱的梁静茹，2000年最会唱情歌的女歌手之一，太多的爱都在这首歌曲当中来表达了。C'est la vie, c'est la vie。 也许我会再遇见你，像恋人般重逢美丽。看你满脸胡渣的笑意，爽朗一如往昔。C'est la vie, c'est la vie。

歌手、音乐制作人、词曲创作者的谭雅蔡健雅刚刚给我们带来这首《离线地图》，在汽车音乐排行榜已经逗留数周的时间了，本周呢没有发生位次的变化，还是寂静的位置。感觉这首歌曲听来如同微风轻轻拂面，又如旧时光慢悠悠走过。吉他和弦和人声的和谐搭配，更彰显出嗓音的澄澈和质感。音乐当中的感动和暖意都通过歌声和编曲完美的呈现出来了。谭雅蔡健雅《离线地图》。好了，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攀升了，亚军歌曲呢？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2。 特别没有把这首歌曲的前奏滤掉，因为太动听了。同名海阔天空， Beyond 代表自由，信乐团彰显独立和坚强。歌曲的开始呢，就是乐团当中每个成员的内心独白，他们想用这首歌曲表达对音乐的热爱，还有永远不会放弃的想法。所有这些感情融入，让这首歌曲增色不少。哎，每天早晨起来对着镜中的自己说，相信你一定可以的，海阔天空。 我曾怀疑我走在沙漠中，从不结果，无论种什么梦，才张开翅膀，风却变沉默。习惯伤痛，能不能算收获？庆幸的是我一直没回头，终于发现真的是有绿洲。每把汗流了，生命变得厚重，走出沮丧才看见新宇宙。 精彩的 就是这样一首经典至极的作品，一点都不比 Beyond 的同名歌曲《海阔天空》逊色哈。新乐团《海阔天空》上周第四名的歌曲，本周上升两位，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的亚军歌曲。那么冠军歌曲呢？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One。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，看一看世界的繁华。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，如今你四海为家。曾让你心疼的姑娘，如今已悄然无踪影。爱情总让你渴望又感到烦恼，曾让你遍体鳞伤。 滴滴滴滴滴滴滴答答，滴滴滴滴滴滴滴滴答答，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。之后就独自看一看大海，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，有多少正在疗伤。 滴滴滴滴滴滴滴等待， 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，有多少正在醒来。让我们干了这杯酒，好男儿胸怀像大海。经历了人生百态，世间的冷暖，这笑容温暖纯真。 许巍《曾经的你》源自于他的专辑《每一刻都是崭新的》当中，这首歌展现了他超高的唱功和创作实力，充满悲伤情感的音乐是对青春岁月的怀念，还有无悔的宣言，也让我们清楚地知道，从西安历尽艰难走过来的许巍能够闯到现在，是看似平凡的却是不朽的传奇。 好男儿胸怀像大海， 好男儿心怀像大海。 经历了人生百态，世间的冷暖，这笑容温暖纯真。 这笑容温暖纯真，上周第五名的歌曲，本周实至名归冠军歌曲许巍《曾经的你》。好了，就再来重温一下汽车音乐排行榜的前五名歌曲吧。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。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，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，汽车音乐排行榜 第五位 FIR 飞儿乐团爱的力量。 有爱的力量，向上为发光，就让我们一起拥有吧。 第四位梁静茹 C'est la vie。 不再呐喊的谁是新的眼 三位蔡健雅离线地图。 一些地图远离忙碌要的不得不快不快不留步这过去。 第二位信乐团海阔天空。 海阔天空再勇敢以后要那执着将命运的锁打破。 第一位许巍曾经的你。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。 杜德伟甜蜜对唱的《爱你让我勇敢》。好了，稍后回来一个小时就来听你们的表白歌，来听你们纯情达意了。表白词想好了吗？还有你无法抗拒的五种高规格的表白方式，想知道吗？稍后汽车音乐会第二个小时

在心有你安慰又是晴天，靠得再近再贴，少了拥抱就算太远，全世界只对你有感觉。 林姐姐只对你有感觉，这是青青聊天室当中我们的好朋友泪落心田点播的歌曲。他说上大学的时候对初恋女友表白，唱的就是这首歌。来，青青聊天室，泪落心田，你来了吗？来，再回忆一下，全程见证一下你的这份爱的表白哈。通过这样的一首表白歌，刚刚有没有在跟着他在一起唱呢？重温一下当时爱的场景。好了，那唱表白歌可能是高规格的表白方式之一啊。比如说前两天我们征集表白歌，很多听众朋友提供了歌单哈。比如像刚刚我们听到泪落心田的只对你有感觉， Miss 梁提供的林忆莲至少还有你，还有用户1840提供的五月天恋 ING， 欢乐咖啡时光提供的王菲陈奕迅因为爱情，还有海星313提供的光良的童话，用户8216提供的刘德华爱你一万年，还有用户1840同时提供的王力宏的唯一，还有等你长大说刘嘉玲张信哲有一点动心哦，欢主任六提供的陈慧琳刘德华我不够爱你，还有葛大爷提供的赵咏华最浪漫的事。哎，我不知道这些是不是真的就是你们的表白歌呢。那今天呢我们将来抽选几首歌曲来播放，同时还有四位幸运的听众朋友。前两天节目当中呢已经公布他们的名单了哈，节目最后再来公布这四位幸运听众朋友吧。先来看看送给你们的四张我个人珍藏的 CD 是什么，汪峰勇敢的心，袁伟仁的木吉他，还有刀郎的2011，身披彩衣的姑娘，还有黄义达的写给自己的歌。怎么样，都是重量级的歌手吧，汪峰、袁伟仁、刀郎、黄义达，喜欢吗？这四张专辑分别属于你们四位，谁是谁呢？随机派送哈，直接快递到你们家里。还没有跟我联络的抓紧时间哈，私信我，把你们的邮寄地址和电话告诉我。那今天听听聊天室呢，其实还有事情可以做，可以继续来提供你的歌单，同时可以记住这些歌曲来想好你的表白词了吗？你知道高规格的表白方式除了唱情歌表白还有哪些方式吗？第一，当众布置场地告白，比如在宿舍的楼下，比如第一次见面的广场，在众多好友和路人的见证下，你可以向他大声的表白，哇，很多影视剧当中的场景哦，太虐心了。还有就是送礼物表白，虽然套路有点老哈，但是很经典哦，也可以避免很多尴尬。在温馨的餐厅当中，来，今天我请你吃饭，然后顺势就拿出了精挑细选的礼物，同时对他说爱的话语，或者偷偷地放在他的车的副驾上，哎，今天开车小心点啊，然后他一进拉开车门，一进到车厢里就看到副驾上，哦，这谁送我的礼物，这个好吧。还有就是写情书告白，还记得你有多久没有写情书亲自用笔来写字呢？那墨香纸箱送到他的身边将是什么样子，又是感动啊啊！情书哈，这是97次成为最经典的品牌活动之一，还记得吗？以前的书信很慢，一生只够爱一个人，选择在七夕这一天也把时间放慢，感受一次细腻爱情的表达，一笔一画都流露出你对他的爱吧。还有呢，就是旅行表白了，不如在这一天开始一段属于你们两个人的爱的旅行吧。

我怕时间太慢，日夜担心失去你，恨不得一夜之间白头永不分离，多好的一首表白歌呀，林忆莲至少还有你。好了，接下来海星313你在吗，是你点的这首歌了。海星313说，童话呀，当年老公唱给我听的，本来挺感动的一首歌，但是被他五音不全的影响，一点都浪漫不起来。嘴上说着不浪漫，心里已经乐开花了吧，这份甜蜜和幸福你可别想掩饰啊。好了，就来分享你们的这首爱的歌童话。 忘了有多久才没听到你对我说你最爱的故事，我想了很久，我开始慌了，是不是我有做错了什么？你哭着对我说，童话里都是骗人的，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。也许你不会懂，从你说爱我以后，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了，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，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。你要相信，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世界。你哭着对我说， 跟着他一起唱吧。 要相信，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快乐是结局。我要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。 现在我这还一个人，一会儿扮男生，一会儿扮女生呢。海星三幺三，你们的童话。1840，你在听吗？好了，你们的爱的歌，王力宏的唯一，好好的去表白吧。 我的天空多么的清晰，透明的承诺是过去的空气。牵着我的手是你，但你的笑容却看不清。是否一颗星星变了心，从前的愿望你全都给抛弃。最近我无法呼吸，连 说我爱你，我真的爱你 Baby， 我也不能多爱你一些。王力宏唯一 爱的极限， 爱已经到了极限，爱之深，王力宏唯一。好了，有一点动心，张信哲、刘嘉玲，等你长大，你在听吗？你点的这首歌，你们的表白歌，爱之歌，一起来曾经，一起来听曾经你们一起听过的歌，唱过的歌吧。 我和你，男和女，都逃不过爱情。谁愿意有勇气不顾一切付出真心？你说的不止你，还包括我自己。该不该再继续？该不该有回应？让爱一步一步靠近。我对你有一件动心，却如此害怕看你的眼睛。有那么一点点动心，一点点迟疑，不敢相信我的情不自禁。我的

是空气，但是好，我胜过了空气。你是阳光，但是谁能照进半夜里？谁能在昼夜能助周围保了生命？你就是维他命 ，Hello me。 好听的歌，用户1840特别点的表白歌，是不是你们的表白歌呢？五月天的恋爱 ING。 刚有好朋友给我发微信说，哦，我打错了，司机朋友正在听你的节目，一方面的话把司机的车牌号告诉我啊。那在这儿我要特别的表扬一下。好了，北京时间10:33:48，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时段。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爱的表白之歌，是因为明天呢就是七夕节了，是中国传统的情人节哈。在明天想通过哪首歌曲来表白呢？前两天我们征集到很多的歌单，首首精彩，那今天我们就集中来把它播放了。同时还有四位幸运的听众朋友获得我的珍藏的 CD 哈，给你们寄到家中。这四位朋友呢就是小呆猪、心里话、泪落心田和1840。对，就刚刚你点的歌啊。好了，接下来欢乐咖啡时光啊，太有品了，点了一首王菲的《因为爱情》和陈奕迅版的哈，这是由张一白执导的2001年的贺岁档的黑马电影《将爱情进行到底》的主题曲。那小柯呢，作为很有才情的音乐人，这次更是全力以赴，天后和 K 歌之王的首次合作，这一类温暖上口的小调，对于词曲作者小柯来说，也是驾轻就熟啊，一气呵成完成了这首作品。Eason 的醇厚感性声音加上王菲的细腻空灵，哇，两两相对应，相得益彰，因为爱情。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，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。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， 唱不出那样的歌曲，听到都会红着脸躲避。虽然会经常忘了，我依然爱着你，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， 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。 因为爱情简单的生长， 依然随时可以为你疯狂。 因为爱情怎么会有沧桑， 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。 因为爱情 还有人在那里游荡， 人来人往。

有公转，一次是一年，那是代表多爱你一年。恒久的地平线和我的心永不改变。 一万年， 爱你一万年，来自刘德华。细细的品味其中的歌词吧，爱你一万年，爱你经得起考验，飞越了时间的局限，拉近地狱的平面，紧紧相连。哦，爱你一万年，今天你将用什么样的歌曲来表白？今天将用什么样的歌曲来表达呢？明天呢就是七夕节了，抓住这样的时间点，好好的去表白，也让你们的爱情升温，也让你们的甜蜜度加大吧。好了，最后收工歌，我们就来听这首《最浪漫的事》，尤其是那一段哈，坐着摇椅慢慢变老，也成为无数的年轻男女的爱情的向往了。爱情最后返璞归真，就是坐着摇椅和你慢慢的变老，这就是最浪漫的事。好了，在听歌之前，腾斌也提前祝大家七夕节快乐，周末愉快。下周一九点，汽车音乐会，我们再见了。也欢迎你收听接下来《正午有星光》，祝福你们的爱天长地久，生活甜蜜幸福，七夕节快乐。 背靠着背坐在地毯上，听听音乐聊聊愿望，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，我希望你放我在心上。你说想送我个浪漫的梦想，谢谢我带你找到天堂，哪怕用一辈子才能完成，只要我讲你就记住不忘。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，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，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，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。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，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，直到我们老的哪儿也去不了，你还依然把我当成手心里的宝。在地毯上听听音乐聊聊愿望，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，我希望你放我在心上。你说想送我个浪漫的梦想，谢谢我带你找到天堂，哪怕用一辈子才能完，只要我讲你就记住不忘。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，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，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，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。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，就是和你我。